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ida， 第十一集。 李勋勾了勾手指，朱韵内心天人交战十秒钟，决定最后再忍他一次。凑过去，李寻懒洋洋地说： 回去看邮箱。 哼。李寻说完就不再理会朱韵，转头跟高建红玩起骰子来。朱韵一头雾水地回宿舍，打开电脑登录邮箱，还真有一封未读邮件，题目为公主殿下亲启。朱韵脑神经一跳一跳，咬着牙将邮件打开，然后愣住了。里面的东西他很熟悉，那是他帮方叔描写的相关推荐功能，但具体内容又跟他当初写的不一样，这是修改过的。李寻的代码跟他的形象相比，亲和力爆表，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他在每个修改的地方后面都加上了详细的注释和展开，标准的宛如教科书。朱韵只在两三处地方停顿，查了资料，剩下的一气呵成，通篇搞懂才花费半个多小时。看他的代码，就像在跟他说话，一闭眼，他的意图、他的思路，甚至他那张飞扬跋扈欠揍的脸，都那么清晰地呈现着。他的代码没有太多繁复的花样，跟他的脾气很像，直接明了，不遮不拦，明明白白地给你看。朱韵泡了杯咖啡，他看了一眼收信时间，是今天晚上七点。七点？那不就是他们离开基地之前吗？那他一下午都在改他的代码？不对，他怎么知道这个功能是他写的？他什么时候知道的？带着满腔疑问，朱韵回想起李寻懒散的笑脸，还有他窝在椅子里敲键盘的样子，最后一头栽倒在桌面上。唉，总之退出的事情还是再放一放吧。第二天是周六，朱韵早早起床，简单吃了两口饭，动身前往基地。时间很早，他本以为自己会是第一个到的，结果进屋就看见躺在两张椅子上睡觉的李寻。整个基地弥漫着一股宿醉的味道，朱韵去开窗通风，回来时才注意到李寻的上衣被他睡得走形，露出腰身，他一手挡着眼睛，一手顺势搭在腹部。这凳子稳不稳妥，好像不是很结实。还有那肚皮，窗户开了有风，这么直接吹着肚皮会不会拉肚子？朱韵偷偷往屋外看了看。周六的清晨，校园一片寂静，大家都跟李寻一样在沉睡。朱韵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两手捏着李寻上衣下摆，准备往下拽一拽。会不会出事？一般情节进展到这儿都会出事。朱韵极力维持着手里的稳定，将衣服轻轻地往下拉。拉一半，李寻动了，可能是布料摩擦到手掌让他觉得有些痒，他将另一只手放下来挠了挠，再然后他就给自己挠醒了。朱韵第一时间抽回手来，淡定地看着睁开眼睛的李寻，心中感叹，就说情节进展到这一定会出问题。不过好在问题不大，李寻明显睡眠不足，一脸便秘的样子，坐起来头发再次炸成超级赛亚人，眉头紧的能挤死苍蝇。他意识尚且不清，但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掀开自己的笔记本，按开机键。要不要这么拼？你不怕猝死吗？李寻脸色实在难看，朱韵决定不惹这尊活火山，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李寻使劲搓脸，因为缺觉和醉酒，他的眼睛有些肿，怎么搓都精神不起来。 他晃晃荡荡地去了洗手间，冷水洗脸。李寻回来的时候，气场已经没有那么恐怖了。他掀起上衣抹了把脸，但没擦干净。最后头发、脸上、衣服都沾着水滴。坐到座位上，李寻弓着腰，低声说： 打火机。 朱韵将桌子上的打火机扔给他，李寻点了烟。 讲个笑话。 他的声音难得这样沙哑低沉。不过，讲个笑话。朱韵回头，李寻一边抽烟，一边揉太阳穴。 让我精神精神。 清晨的校园静悄悄，太阳还没升太高，屋里偏暗，很温柔的色调。朱韵思忖一番，说： 实验楼里不让抽烟。 李寻从修长的手掌中抬眼，朱韵惊讶地发现，疲惫让他暂时变成双眼皮了。单眼皮族真是个神奇的物种。他嘴角弯了弯， 确实是个笑话。 可能是成功讲了笑话让李 boss 高兴了，朱韵今天十分幸运地见到了正式项目，一张长长的单子。朱韵拿到之后就闷头看起来。李寻起身靠在他桌边。 第二课堂我这里一共能拿两学分，一个普通项目 0.2， 特殊的 0.4。 朱韵抬头。 什么样的算特殊？ 赚钱的。 李老板站得很近，他要仰头才能看清他的脸。这么熬夜皮肤怎么维持的？李寻脸没抽烟，困得睁不开眼睛。 那基地挣的钱都给学生吗？ 做梦呢你。 宿醉让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他上身拧了小小的弧度，回头看他，尚且湿润的衣服肋下堆出了柔和的褶皱。 知道校企合作中心吗？ 教室静得像清晨的公园，阳光都没有来打扰。朱韵好奇他们是如何自然而然地聊起天来的，就像一对老朋友。 知道，每个院系都有吧，跟外面企业合作的。 嗯，这些案例来说都有机会赚钱，但很多效益不好，到学校手里的不多，也就是个场地费和管理费。 所以基地赚的钱都给学校？ 也不是，有分成。 分多少？ 李寻没答，将烟头按在一张白纸上。 怎么想赚钱啊？ 我是冲你这点钱来的。朱韵客气地说。 没，我随便问的。 李寻坐在桌面上，一双长腿直接拖地，懒洋洋道： 又开始了，装什么，想说什么就说。 朱韵本来就有气，被李寻一击，不假思索道： 提到钱就满嘴防备，你的人简直跟你的发色一样俗。 说完两人都懵逼了。李寻瞠目结舌： 你再说一遍。脱俗的朱小姐，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 一失足成千古恨，谁来救救他？ 误会了。 朱韵用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说： 我去趟洗手间。 李寻长手一捞，拽住朱韵领口，朱韵差点被勒死。 跑什么？ 朱韵觉得在这样的时候，男人格外男人，女人格外女人，她是指体力上。朱韵无法挣脱，李寻大手捏着她的脖子，给她硬生生拧过来。这回又是单眼皮了。唉，你他妈是神呐。 我人怎么样？我发色怎么样？ 朱韵梗着脖子。 挺好，都挺好的。刚刚我乱说的，误会，真的误会了。 走廊里传来声音，朱韵吓了一跳，小声说： 来人了，快松开。 我怕看啊，还是你怕看啊？ 他的手稳如泰山，不慌不忙，真的完全不在意外面越来越近的声音。朱韵在教室门开的前一瞬猛地一推，健步回到自己座位，闷头看项目单。吴梦欣进来，看见李寻和朱韵，招手打招呼，然后自觉拿起扫帚打扫起卫生来。 李寻在旁边打了个哈欠，冲朱韵道： 别选了，等会拿东西过来坐这儿，你跟我项目。 朱韵低头哦了一声，合上手里项目单。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人，高建宏到的时候也是一脸疲惫，本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被李寻一巴掌拍起来，又招呼朱韵过去开会。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